like oh, oh, oh, oh, oh。品味一零三三，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哎，这车一开空调就有味儿，一直修不好真烦呐。去城美啊，设备先进，师傅靠谱，环境也好，解决您爱车各种问题。城美汽车城燕郊电厂桥东2公里6南，0316-3095-777。火热七月怎能只有做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享好礼，电话133-1117-8283。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听听歌唠唠嗑哈。我不知道电波那头你，每个人都有秘密，对不对？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是吧？少女的心情总是秘密多，但是秘密哦，你能保守吗？就不对别人说嘛，坚决不说嘛，嘴巴严吗？这是哥伦比亚商学院管理学教授叫迈克尔哈，他做的一个关于保密的这么一个调查，然后最后结论是说，如果你保密的话，就是很会保密的话，它会降低你的幸福感。哦，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教授是研究了人们生活当中啊，普通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有38类秘密，但是通常一个普通人，就算他再没有秘密，也会多多少少有平均13种秘密，普通生活当中需要保守。那这种秘密呢，包括你考试作弊了呀，包括隐瞒你的性取向啊，包括跟人出轨偷情了呀之类的这种秘密，如果你要保守的话，是非常影响人的个人行为和健康的。这个研究是说呢，保守秘密会对一个人的幸福生活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为你一旦保守了秘密，你就总会觉得，哎呀，我是一个不真实的人，我总是保守秘密，我太不老实了。所以各位平时少保点密啊，因为保密真的会降低人的幸福感的。但是说到幸福感呢，我最近也是在看一个哈佛的幸福课哈，有点缺幸福。这个课程当中，这个老师也是说，他是一生都在研究人的幸福感。说其实我们人一生下来就开始追求幸福，我们一生都在追求它，但是幸福到底是什么，不管是心理学家呀还是各种科学家，都没有办法给幸福下一个所有人都同意的定义。 但是呢，他在结束的时候说，当然幸福是比快乐更加让你觉得持久的一种好的愉悦的心情哈。他说形容一下，快乐有可能是你在口渴的时候，耶，看到了一瓶雪碧，哎，很快乐，咕咚咕咚喝下去，然后打个饱嗝。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你在穿越整个沙漠又累又渴的时候，发现了一瓶矿泉水。但我觉得更幸福的是你在穿越整个沙漠又累又渴的时候，发现的那瓶矿泉水是冰的。 你不过给了一点温暖，我就忘了吻别的冷淡。有时候心软是一种悲惨，推自己跌入遗憾。也许会拥抱这种情感，和最开始的抉择有关。有时候敏感是一种负担，还思绪凌乱不安。我是挂在屋角的风铃，你是否拨弄我的心情？常常是忧郁，偶尔是惊喜。你住在耳边随行，我是愿你打转的风铃，连痛苦都听来很抒情。唱两句，我和我那么寂静。

我以为自己可以很洒脱，会苦苦的转身，我都懂，走走相信太多，不过是分手。我不想想太多，但对你有眷恋，那首歌 anyone at all at all。还爱你没有错。 惊喜不断，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五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 对于很多未婚的女性来说哈，可能小的时候总会想，哎呀，我在30岁之前一定要结婚，哎，这就是我给我的人生规划，这就是我的幸福，这是我该做的事情。但是演员汤唯最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真的是很棒。他说，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觉得30岁之前啊就应该要结婚生孩子，这是人生大计。然后呢，他当时30岁那年过生日的时候，他当时正在希腊，生日那一天他在希腊哟，人生两件大事他都没有完成，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孩子，在30岁的时候，当时他生日的当天晚上在希腊看着希腊的月亮就哭得稀里哗啦的，他就看着月亮就问为什么呀。就说从那以后啊，我就再也不计划了，我接受了生活是不尽如人意的，放下了之后才能获得。那如今的汤唯呢，已经结婚3年了，而且升级为了辣妈，有了不同的心态哈。她是建议呢，说对于这个大龄的女士来说哈，年龄其实不过是一个数字，她确实在提醒我们啊，在某一个年龄应该要干什么事情了，但是不能被这个数字给框住了，要感受自己皮肤的变化、眼睛的变化、心灵的变化，要听从自己的心，根据自己的时间规划就好。哎，各位，我刚刚感受了一下我皮肤和眼角的变化，然后我的心灵告诉我，我要买一瓶 SK2 哦。 爱太深，容易看见伤痕；情太真，所以难舍难分。这一天对之合。借一千颗心情，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夜难眠，往事忽隐忽现，心在痛，对 睛，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牵着河几颗心在风里飞。容易看见伤痕，情太真，所以难舍难分。这一千为之恨，这一千颗星星，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这跌跌都是为了你，我的泪流不尽，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牵着河几颗心在风里飞。我的心不后悔，这这跌跌都是为了你，我的泪流不尽，就藏在梦里夜里的负累。我的心不后悔，反反复复也是为了你，牵着河几颗心在风里飞。牵着河千分情在风里飞。 每日一笑 Joke of the day。 OK， 今天这一笑是这样的，我们的李雷呢，儿子最近糖吃太多了，于是呢李雷就带着儿子啊去看医生，牙医 dentist。 但是到了牙医那儿呢，明明打听好的啊，牙医拔一颗牙多少钱，但是牙医说 I'm sorry， 特别对不起这位先生， I will have to charge you $25， 我必须给你儿子拔牙要收你$25一颗牙了。李雷就说不对啊，虽然美国的牙科医生收的费用很贵，但是我来你这之前我打听过了，你一颗牙只是$5的，怎么收我$25一颗牙呢？这个 dentist 牙科医生解释说 I usually do， 我平常确实是收普通的，就是$5一颗牙，但是你看你儿子多吵啊，大声叫唤， He scared 4 other patients out of the office， 他已经吓跑4其他的病人了。 能够忘开一面，别再出现有你的画面，默然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让世事总相偎，你的容颜难掩面。多少心碎多少次， 种香味，你的容颜难掩面。乱了心扉，乱了世界，白天梦回夜不睡，心在反复纠结，毫不疲倦，不曾埋怨。心碎多少罪，是泪莫是笑颜，全是为你真情绝对，不曾改变。怎样守住你有你的视线，但愿我是你唯一的焦点。剩下些什么？除了沉默。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哭得累了的你，看来睡得好无辜。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二，农历5月26。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2度。廊坊多云，34度到22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2度；晋林、天津多云，32度到2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提醒大家，在喝酒之后不要喝茶。酒精在人的肝脏当中转化为乙醇，和茶叶当中的茶碱会迅速地进入肾脏，损伤肾功能。同时呢，茶水当中的茶碱和酒精一样会导致心跳加速，更加重了心脏负担。茶水刺激胃酸分泌，使酒精更容易损伤到胃黏膜。综上所述，喝酒之后一定不要喝茶了。当然，酒这个东西最好是少喝一点。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

OK， 这是发生在国外弗吉尼亚州斯塔福德高中的一件事情。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学生的每个人都会收到一个毕业纪念册，那纪念册上就会有大家所有同学的合照嘛。但是这一届同学他们收到的纪念册上面哈，照片里有一只狗，那所有学生都开始发现了这只狗啊。那这只狗的名字叫做阿尔法，而且它还有自己的学号，跟其他的人类同学一块拍了张纪念照片啊。他呢其实是一个16岁同学的伙伴，这个同学患有糖尿病，那这只狗呢，他的工作就是在他血糖过低或过高的时候提醒这个人类。这个16岁的同学说，我们家阿尔法可厉害了，它可以在我血糖变低或变高的2分钟到4分钟之前，通过它敏锐的嗅觉就能察觉到，然后提醒我。它真的是救了我好多次呢，半夜我的血糖低的时候它都会叫醒我耶。所以厉不厉害，就因为这么厉害，所以都跟人类的同学一块拍了张毕业纪念照啊。哎呀，我想想这个狗狗真的是很厉害，它们可以闻到人类的血液当中的血糖哈，然后在它变低或变高之前的20到40分钟就提醒人类，哎呀你要吃点糖或者是要怎么样了。我刚刚就在想，你说可不可以训练一种狗狗啊，然后它们可以在我的身体脂肪含量变高之前可以提醒我别吃了呢。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看了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离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留下留结果等于失散，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我最近比较烦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湾。远的近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太晚，女友妈妈嫌我长得寒酸，虽然我已每天苦干实干，管他什么天大麻烦，久而久之我会习惯，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太太发现你说裙子很短，他就买了8000块的耳环，女儿太怕儿子不肯吃饭，这次带来银行没有存款，麻烦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我很麻烦麻烦麻烦麻烦。比较烦比较烦我比较烦，我的头发只剩下从前的一半，唉，每天的工作排得太满，台北的女生有些高不可攀。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我只是心烦却还没有混乱。

从你的双眸中决定了我的难过。这次只有我们知道，在彼此之间交换的承诺，只有自己爱上你的夜里，我不知所措，让你轻易地把我的心带走。爱上你的夜里，我不知所措，让你轻易地把我的心带走。爱上你的夜里，我不知所措， 我不知所措， 把我的心带走。 这个高考是考完了哈，说是26号对吧，要最后的成绩出来，然后大家要陆陆续续的开始填志愿啊，报名啊之类的啊，一直要忙活到9月份。但是我就突然想起来，当我们小的时候哈，人们都会，大人们会告诉你 You can be anyone you want， 你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你想成为的人，是吧？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你是最聪明的，你是最特别的，这句话都是别人跟我说的啊，你是最特别的，最最聪明的，最具有条件的，别人你拥有别人不具备的那个聪明财富和天才。你想成为谁你就说吧，你想成为总统吗？你想成为明星吗？你想成为歌手吗？你想成为大法官吗？都可以， You can be anyone you want， 你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你想成为的人，你的选择是千千万万的，知不知道？然后长大了之后呢，他们跟我说，雪雷，厨师专业、挖掘机专业、土建、电子信息四个专业，你想选择哪一个？你想成为谁？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几番起伏总不平，到如今都成烟云，情也成空，望不回首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如今一身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尽烟雨，明月熄灭，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烟火残梦难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长街

火热七月怎能只有跳动？还有吉美家居盛夏狂欢夜活动，6月21至7月8日，家居大牌海量特价，礼品现金 iPhone 7 Plus 等着你。燕郊电厂桥东吉美家居广场，报名即抢好礼，电话13311178283。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话题就来了，我们今天聊一聊，对现在对你来说，你的幸福是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我喜欢你，到底是否是事情？如果不爱你，我怎么会提起？无非不变事情，只想到尽最后努力，想好说对不起。我知道曾经伤了你，记忆瞬间一夜一夜翻过去，此刻你不是你，我当初的你。多少爱我的人，最后可以变朋友，还是想逃出虎口，绝不回头。说出口，我能够承受，若你不难受，我没有流泪的借口。别说从此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其实想到足不够，绝不会走。这温柔更像是诅咒，太爱你了我，直到最后竟然一无所有。走到最后，竟然一无所有。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风吹过的下雨天，轻盈疯狂的舞旋，有人在谈情心意间还滔滔不绝。他走过了下雨天，也是轻盈的舞旋，别提思念有人快疯癫。只是一面之缘，让人心怀念，是怎样的人我都不了解。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欢迎回来，依然是雪雷陪着你，今天聊一聊你现在的幸福是什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哈。这个听众群当中已经变成了晒娃狂魔们的地盘了，你们的幸福就是孩子，我懂。你知道我的不幸是什么吗？就是看着你们晒娃，真的。这个赵继伟的人说，回家有饭吃，吃完有孩子可以抱，这就是我现在的幸福。赵继伟，你老婆说没有什么事儿是吧？ 是我胸口上，想跟你说的话嘴里咳嗽翻江，想跟你说的话想到嘴的边，要有话想说想想就好，想把电话给你放进有一点长，想把电话给你时间还是太早，想把电话给你怕你受了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你醒来的心早已是个潦草，想你醒来的心情绪是个浮躁，想你醒来的心让我按耐不了，有话想说想心就好，想想放心给你怕你不顾命的，想想放心给你小心机想报告，想想放心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为你打伤那地球跑不了，就听谁吞不了寂寞爬上尽了，思念不断发酵，伤那地球跑不了，究竟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为你打伤那地球跑不了，究竟谁吞不了寂寞爬上尽了，思念不断发酵，伤 想说，相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会念叨。想写封信给你，写出几张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拉你就跑，不好就停，沸腾不了寂寞，好想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拉你就跑，不好就停，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拉你就跑，不好就停，沸腾不了寂寞，好想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拉你就跑，不好就停，也燃烧不了，今夜燃烧不了。空虚的啤酒泡泡，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拉你就跑，不好就停，沸腾不了寂寞，好想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拉你就跑，不好就停，也燃烧不了。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拉你就跑，不好就停，沸腾不了寂寞，好想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拉你就跑，不好就停，也燃烧不了，今夜燃烧不了。 他的留言说，现在的幸福就是结婚，然后呢结了婚之后两个人过着小生活，两个人一起追孙燕姿。孙燕姿的幸福是什么？孙燕姿的幸福就是她在开演唱会的时候能够看到你们俩买第一排的座位。 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当初所坚持的心情是不是还依然存在，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为何不掉我头去，让我自己去面对问题，你尝试着不留痕迹，告诉我爱情的道理，因为这段努力的是我俩之间的距离，而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

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四四留言说，幸福就是家人幸福安康，事业稳定增长。四四女老板说，如果你的事业稳定增长，我也是很幸福的。 热忱严肃要练，也真是个考验。我一天一天在发现，爱你还有很多盲点，再给我一点时间，只管就多一些。 室友雪雷陪着你一路上呢，听听歌，唠唠嗑，唠的嗑是你，现在的幸福是什么？如果让你给幸福下一个定义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给工厂勇留言说，幸福很简单，吃得饱，穿得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身体健康就好啦。公公万回复说，那么简单吗？不是最起码你要有钱吗？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